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分手这个词，有些人感觉是末日，有些人觉得是新生，有些人失恋自暴自弃的失去自己，而另一些人会格外努力的去充实自己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给自己，不必担心远方，不回望过去，其实也不错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可以失恋，但不要失智。 重要，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。